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京藏高速马甸到清河收费站，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五元桥，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京开高速玉泉营到新发地，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第一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我们就来分享榜上歌和与之相关联的榜外歌。首先出场的是近期新歌不断的韩红，在和小老虎林俊杰搭档推出作品之后，他的全新单曲是为电视剧《壮志高飞》演唱的主题曲《飞行时刻》，首周进榜第九名，本周的黑马歌。 时针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阻隔着这将规则牢笼挣脱。此刻，只剩了空在坠落入地那一刻，清醒的准则得过且过，还是暂时内心的烟火。自由召唤。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组合着这将规则牢笼挣脱。此刻，就算落空在坠落谷底那一刻，清晰的准则，得过且过，还是暂时内心的。You say I may 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后脚， 把它印得脾气臭，它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愁扰。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是沉默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的最后一秒未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 这漫长爱情不长，我把它涂我胸上，像是黑影的猫，表情难辨，模样不详，你被选遮住了光，不必这样，真的不必这样，你自然的说谎，你的墓睡的真香啊！疯子疯子傻子傻子刀子刀子安静的句子，最后是破碎了的日子， 把它印着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悲？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太迟 的是在我想和你唱第三句当中，韩红和田馥甄合唱了这样一首《魔鬼中的天使》。我们回到榜上，接下来这一位是刚刚推出了出道25周年全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的莫文蔚。专辑当中有首次合作的新朋友，也有老朋友，而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本周以第11名的成绩进榜。天一半地一半，则是莫文蔚和张亚东的再次合作。 远方是谁在歌唱？一半冰霜，一半是火光。 唱歌榜外歌都是莫文蔚和张亚东的合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0年莫文蔚专辑的同名主打，这是莫文蔚张亚东作词 Karen 莫作曲的宝贝。黄绮珊呢，在上周刚刚推出了全新专辑《时光》，这张专辑黄绮珊外放的演唱表现呢，和上一张《小霞》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让人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收放自如。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专辑的新一轮主打歌，新歌上榜第15名，遇见明天的你。 我发现了新的自己，今天已晨曦，被爱恨打扰过的心，感触变透明，因为我已经看清楚昨天的风景，啊啊，才知道所有的留恋是不甘心。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 是来自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这首歌的作词者著名音乐人姚谦说，这是黄绮珊展现出无比自信的一首歌，入行多年实力早已经备受肯定，却始终有着更新自我的这样一种信心和决心。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唱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榜外歌是2010年度中国榜金曲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天上午，日本永清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汉籍36部，这批典籍将从今天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日本永清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上亮相。展览以中日两国纵贯千年的书籍之路为主线，上百件展品全方位地展现了中日两国在文学、艺术、思想方面的交流融合。展览除了日本永清文库所捐36部汉籍之外，还配合展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多部珍稀善本。再来关注中国书店，藏有很多的敦煌文献，外界知之甚少。今年中国书店再次推出中国佛教版画全集补编，收录唐刻佛画残片数幅，其中部分敦煌发现的拓印作品图版极为罕见。林纳北的长篇小说《剑问》作品研讨会近日举行了，《剑问》一经问世就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小说题材厚重，情节曲折，笔法娴熟，描述了一段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福州三坊七巷的传奇故事。《剑问》从福州的坊巷文化延伸到泉州的海丝文化、闽西红土地文化，形成了福建大文化背景。最后来看城市瞭望与游戏精神，小航游戏是不能忘记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游戏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个环保、游戏、科幻互相混搭的奇幻故事。小说以多侧面的视角注视着都市新的游戏本质，多位嘉宾和读者现场分享了阅读感受。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周令蔡依林的全新单曲《地下城与勇士》10周年主题曲，这首歌由黄建州作词，倪子刚、王思雨作曲。我对我首周进榜第22名。 该是这条的性格，却不肯将就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地却只有一个，号角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那傻上的我早早传说其实精神不超越对于坠落，让我蹲下想的我失去养分，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飞和也飞和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结果。飞和也飞和完了，十年之后起风这地上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哦那那哦那那哦那那哦那那，都怪这好这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跟我自带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清澈，提神仙断将之风也在窄道从不寂寞。我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起我闯一波，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求我曾经计划下过，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百合也配合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百合也配合是种执着，他完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这地上完美到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Oh, na, na. Oh, na, na, na. 心，平常不敢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听到的一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两位都是曾经在中文歌坛最具魅力的女歌手，而这两首歌都同为倪子刚创作。如今倪子刚呢是风格独树一帜的音乐人，而说到他最早被大家所熟知的作品，就是刚才这样一首 Ava 萧亚轩的《表白》。薛之谦这几年的歌曲越发的深邃而沉重，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笔触来诠释他对爱情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新歌上榜第17名，薛之谦《肆无忌惮》。歌词当中这样唱道：“你肆无忌惮，你急着闹翻，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疑心惨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光泛。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急着闹翻，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不缺填满，随意挑。 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上榜第25名吴亦凡的《天地》，这是在本周第14名《Like That》之后，他和环球合作的第二首单曲。这也是吴亦凡继续担任明星制作人的《中国新说唱》的主题曲，《逐梦过程中坚定信念》。继续前行，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新歌上榜，本周中歌榜第26名，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作曲，来自梁咏琪演唱的这样一首《恋爱预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 是陈百强名旦60周年，这首歌也是梁咏琪最喜欢陈百强的歌。接下来我们就在这同一首歌里穿越33年的时光，来听这样一首原版《恋爱预告》，收录在1985年陈百强的《深爱着你》专辑。那个浪漫的紫色的音乐梦，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港乐时代。 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 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如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 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无人回缩。 第九位，韩红，飞行时刻。第八位，袁娅维，王嘉尔 ，Lucky Rain。第七位，韩红，忠于自我。第六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五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四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 第三位，小鬼，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二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本周冠军曲目，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简单，我选择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上周日我们刚刚是揭晓了中歌榜的第24期榜单，那当然大家最近也在关注世界杯的战报，那这个小时我们就来一场趣味的世界杯。现在足球当中大部分球员的实力都差不多，只有少数球员他们个人实力超群，比方说 C 罗一个人就扛起了葡萄牙，怎么排兵布阵，如何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这是教练需要做的事情。那在歌坛，制作人就好比足球教练，如何可以通过一首歌来突出这位歌手的特点，也是李宗盛擅长的。他歌人一体的创作方向，总可以写出符合歌手当下心情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听李宗盛词曲创作的这样一首《铿锵玫瑰》。 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 窗外的人群留下心意，不是抬头望着天，就像他和 you and me， 每人只下一时分，他给的气息是无与弥补，每什么想起一大光大花过天际，一目色迷离丝线连接大地，谁都无法闪避，那不如就让空气脑袋再一次清晰，回首过去的风景都像部电影，盼头再一次降临，也许是他 you or me， 我想我已经 ready， 等待下一场的无语与弥补，每声响起 首 Dancing in the Rain， 来自莫文蔚最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他的上榜新歌《天一半地一半》的第一榜成绩是第十一名。那么，你觉得在足球赛场上，莫文蔚应该是在什么位置呢？当然，每个人答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应该是锋线人物之一，在音乐当中莫文蔚的能力很强，也相当耀眼，也在通过和不同音乐人合作来深挖自己的潜能。当然了，提到锋线人物一定少不了周杰伦，周杰伦发片向来是歌坛大事件，所以呢榜上歌不爱我就拉倒，因为土味歌词被大家热议。足球场上精彩的射门对球迷来说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而歌手若能够中一首歌，和临门一脚的感觉是一样一样的。过往在歌坛，周杰伦每张专辑当中都有进球，我们就来听2016年大火的这样一首《告白气球》。 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自己作戏，告白气球，吹的堆积，微笑在天上飞。 是蔡依林上榜新歌《我对我》，和足球场一样，音乐世界当中也有组合，比方说双 J 同台就能够成为引人关注的焦点。在歌坛，蔡依林也是锋线上的一把尖刀，她的专辑意识越来越前卫，也让她这么多年一直走在潮流前端。对歌手来说是有天花板的，那只有自找麻烦的人才可以一次一次完成超越。当年张杰拿到新秀冠军觉得不满足，又参加了快男，功成名就之后呢，又参加《我是歌手》。8月11号，他将挑战鸟巢。我们听到的是他的这首榜上歌《Pretty White Lies》。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is town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ire,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Drunk high, starting fires, always need to compromise. Everybody knows but you. So tell me, have you lost my touch? Isn'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ignore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I could be the one to blame. So tell me, have I lost my touch? Is i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李荣浩这首《成长之重量》本周排在第16名。李荣浩个人能力很强，作词作曲编曲演奏，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作为制作人，他在音乐当中组织能力非常强，应该很适合担任组织进攻的中场球员。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就要经过大川，奋起作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宿乱地板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手的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昨天留下 陪伴和满街手，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了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到让你送了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条件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装当纪念，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最大的怀柔琉璃庙为44.7毫米，傍晚还有可能出现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本市高空受高压脊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强烈，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暑降温，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第10届薪火相传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本届薪火相传评选以寻找文化遗产筑梦者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在文化遗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践行中国梦的杰出个人和团队，激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从2008年首届评选以来，先后评选出100多名杰出个人和团队。再来关注首届全国优秀喜剧剧目展演季，目前正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而京味话剧《北京邻居》即将于7月5号到8号在展演季上亮相。这部由北京人艺班底创作的话剧改编自金永明的小说《北京时间》，被称为是最暖的外地人北京奋斗史，由傅林编剧，北京人艺导演唐烨执导。本届喜剧北京展演季将一直持续到9月初。吴琼作为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早已功成名就，而他总是勇于尝试创新。3年前他就和导演杨婷合作，在话剧《我的妹妹安娜》中扮演伯爵夫人，而这一次他又成为了音乐剧《哎呦妈妈》中的主演。6月28号到7月1号，这部由杨婷导演、吴琼主演的音乐轻喜剧也将在北京喜剧院上演。《哎呦妈妈》改编自莫里埃著名喜剧《吝啬鬼》，而在《哎呦妈妈》中，主角吝啬鬼阿巴贡则由男性变成了女性钱夫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

该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获得有性格。 我对抗现实的多，但我向上突破，把沉淀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想不得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情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把我的独特追求我的快乐，有心之所 这是韩红榜上歌《忠于自我》。这首歌曲本周排在第七位。在球场上，后卫技术必须非常的全面，而且心理素质要强大，勇猛果敢，判断力强。因为稍有失误，球门不保。那对韩红来说，她是横跨多种风格的歌手，技术全面而且有丰富的经验。音乐趣味足球，最后根据本周的榜单选出的守门员是王嘉尔。理由就是因为王嘉尔曾经是击剑运动员，所以这个眼力相当好，可以判断何时亮剑出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排在第八位王嘉尔和袁娅维对唱的这首 Lucky Rain。 If it's rain, thunder on this course, I will make it. I will find a way, even if it's pouring, I will take it all for you.Driving switching lanes, I'll come crashing. No matter what it costs to find you, I won't be far behind you. You're my passion, yes you are.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